在手上，月前亲眼见你爹爹迈步进牢房，记下了血和泪意，盼着你需要你雄心树大志，要和敌人三清，等着血债还有血。 打不进豺狼，绝不下战场。光辉照儿涌向前， 家门

叫送情报装作前途 的队伍来到面前， 上一盘晚一盘望穿双眼，怎知道今日里大毒飞进深山，救穷人脱苦难，自己队伍来到面前。 众朋友，最后请听《龙江颂》，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，李炳书扮演江水英。 Thank you. 听众朋友，现代京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，再见。